攻读达尼尔先知书第十三章。从前有一个人住在巴比伦，名叫约雅金，他娶了一个妻子，名叫苏萨娜，是希尔克雅的女儿。这女子非常美丽，而且敬畏上主。原来她的父母都是异人，常按照梅瑟的法律教育了自己的女儿。约雅金是个很富有的人，靠近他的住宅有一个果园，由于他比众人更有声望，犹太人经常到他那里聚会。那一年，有两个长老由人民选为民长，上主曾论及这类人说，邪恶冲塞巴比伦，是由于只在外表上治理人民的长老和民长。这两个人经常到约雅金的家里来，凡有诉讼的都到这里来见他们。中午时人民离去以后，苏萨娜常走进她丈夫的果园里散步。那两个长老每天见她进去散步，遂对她起了邪念。他们昧着良心转眼不看上天，全部思念正义的裁判。他们二人虽然都为了暗恋他而伤感，却不敢彼此披露自己的隐情，因为他们都羞于说明自己希望与他交合的欲念。但他们二人仍然天天争着去窥看他。一天，这人对那人说，我们现在回家吧，因为已到午饭的时候了。他们出去以后便各自走了，接着又都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们互问走回来的原因之后，便都承认了自己的欲念。于是他们二人同谋寻找一个能遇到苏萨娜一人独处的时机。他们在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时，有一天苏萨娜像往日一样只带着两个婢女进了果园。由于天热，她想在园中沐浴。那时园中除了这两个藏着窥看他的长老外，没有别人。苏萨娜对婢女说，将油和香皂给我拿来，关上园门，我要沐浴。他们便遵命去做，关上园门，从侧门出去，去取他吩咐他们的东西，全不知道这两个长老隐藏在那里。婢女们一走出去，这两个长老便起来跑到他面前，对他说，看，园门关了，没有人能看见我们，我们早就爱上了你，你要答应我们与我们交合吧，不然我们就要作证控告你，说有一个青年人同你在一起，所以你才打算背你们离开你。苏萨娜叹息说，我真是左右为难，因为我若做了这事，我是必死无疑，我若不做这事，我也难逃你们的手。我不如不做，宁可落在你们手里，也不愿在上主面前犯罪。苏萨娜遂高声喊叫，这两个长老为对付他也喊叫起来。其中一个跑去开了园门，家人一听见园中的喊声，就急忙从侧门跑进来，要看着他遭遇了什么事。但是当长老们说出这段话以后，仆人们都感觉羞愧，因为从来没有人说苏萨娜有过这样的事。第二天，人民聚集到她丈夫约雅金那里的时候，那两个长老也来了，满怀恶意，一心要将苏萨娜置于死地。他们在人民面前说，派人将希尔克雅的女儿约雅金的妻子苏萨娜带上来。差人便去了。苏萨娜同她的父母、她的孩子和她所有的亲戚都来了。苏萨娜长得体态轻盈，相貌美丽。这两个坏人命她除去面纱，因为她原是戴着面纱的，好让自己饱览她的美色。他的亲友和看见他的人都在哭泣。那两个长老遂在人民中站起来，把手按在苏萨娜的头上。 他哭着仰视上天，衷心依赖上主。两个长老说，当时只有我们两人在园中散步，他同两个卑女进来，随即关了园门，并辞退了两个卑女。一个预先藏在园中的青年人走到他面前，与他睡在一起。我们在园中的角落里看见这种丑事，便跑到他们那里。我们虽然看见他们二人在一起，但我们却不能捉住那个青年，因为他比我们有力，他便开门逃走了。我们捉住这女人以后，问他那个青年是谁，他却不肯告诉我们。对于这些事，我们是见证。会众相信了他们，因为他们是人民的长老和民长，于是便定了苏萨纳的死罪。苏萨纳遂大声呼号说，永生的天主，你洞察隐秘的事，凡事在发生以前你已知道了，你知道他们对我所做的是假见证。看，现在我要死了，然而我并没有做过他们恶意对我所业造的事。上主俯听了他的呼声，当他被押赴刑场的时候，天主感动了一个青年人的圣善心灵，这青年名叫达尼尔，他便高声呼喊说，对于流着女人的血，我是没有罪的。民众转过身来问他说，你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呢？达尼尔立在民众中间说，以色列子民，你们怎么这样糊涂？未经审问，不查实情，就定一个以色列女子的罪案吗？你们再回审判厅，因为他们二人做了假见证，诬陷了他。于是民众急忙回去，众长老对达尼尔说，请你来，坐在我们中间，明白地告诉我们，因为天主把长老的智慧赐给了你。达尼尔对他们说，将这两个长老隔离开，让我来审问他们。把他们二人隔开以后，达尼尔叫过其中的一个来，对他说，你这个一生作恶的老妖，你以前犯的罪现在已临到你身上了，你宣布不义的裁判，判定无辜者有罪，释放有罪的人。虽然上主曾说不可杀害无辜和正义的人，如果你真看见了他，现在你告诉我，你看见他们在一起是在什么树下？他回答说，是在鲁香树下。达尼尔说，够了，你在说谎，应砍你的头，因为天主的天使也奉天主的命要把你斩为两段。达尼尔叫他退下，并将另一个带上来，对他说，克纳罕的苗裔而非犹大的苗裔啊，美色迷惑了你，淫欲颠倒了你的心，你们一向这样对待了以色列的女人们，她们由于害怕而与你们交往，但是这个犹大女子却不能忍受你们的邪恶。现在你告诉我，你发现她们在一起是在什么树下？他回答说，是在樟树下。达尼尔对他说，的确，你也一样在说谎，也必要砍下你的头。天主的天使手中已拿了利剑，在等待着要将你斩为两段，消灭你们。全会众遂大声呐喊赞美天主，因为他拯救了那些仰望他的人。众人都起来攻击那两个长老，因为达尼尔按照他们二人的口供证实了他们做假见证，他们怎样恶意对待了自己的敬人，民众也怎样对待了他们。于是众人按照梅瑟的法律将他们处死，这样那一天救了无辜者的血。为此，希尔克雅和他的妻子为女儿苏萨娜同苏萨娜的丈夫约雅金和自己全体亲友一起称谢了天主，因为在苏萨娜身上没有找到什么败德的事。从那一天以后，达尼尔在人民面前大受尊重。